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陈光，下面我为大家分享一篇有关读书的散文节选。读书节选，朱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虽然喜欢那种没有规矩的读书，但自己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些规定。比如低级趣味的书不读，故作深奥实际上没什么花头的书不读，有关邪教和教人歪门邪道的书不读，还有内容潮湿阴冷的书也不读。原本一张红光满面的脸，读这种书读得脸色铁青发灰，还整天板着，好像别人欠他多还他少似的，那才不值得。读书就要读得心情舒畅，读得心胸开阔，读得满腹经纶。除了读什么书要有选择，还要认真去读，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一本书。除了这些，我读书不喜欢赶时髦。这几天常有人问我，余华的兄弟你看过吗？我说没有。又问，那么热的书你也不看一看？我就说以后抽空看。书又不是茶，有冷有热，书更不是蔬菜，一定要读个新鲜。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刚刚宣布恢复高考的几个月里，一些既不参加高考又不懂数学的年轻人，因为要赶时髦，嘴上也挂着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什么的，真是莫名其妙。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西来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本市降雨天气将逐渐扩展到全市范围，扩散条件差，并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另外受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会有所下降，空气湿度大，天气有些阴冷，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上周的节目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早年间啊施胜杰先生在东北时期和冯永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那一时期呢二位啊表演了很多新时期啊富有时代特色的相声新作品。今天我们来欣赏一段双婚配。 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清楚。 什么事儿呢？ 您说这爷儿俩是应该爸爸先结婚呢还是应该儿子先结婚呢？ 嗨，我当什么事儿？ 这个不清楚。 他这还用问吗？ 怎么 按理说呀都是爸爸先结婚。 为什么呢？ 您想啊这爸爸要不结婚哪来的儿子 啊？照你这个意思嘛，必须爸爸要先结婚，儿子后结婚。 就是啊。 不一定吧。 啊， 据我了解就有爸爸和儿子一天结婚的。 谁呀？ 我。 你？ 我跟我爸爸一天结的婚。 不能吧？ 怎么不能？你哪有我知道啊？ 你知道什么呀？ 那天我跟我爸爸一块儿娶媳妇嘛。 是吗？ 那天办得很热闹。 哎，我说您先别说了 啊， 您这是怎么个爸爸呀？ 爸爸你都不懂，爸爸就是爹呀。 对呀， 爹也就是爸爸。有地方管爸爸叫爹，有地方管爹叫爸爸。 是， 你叫父亲也行 啊。 你写信呢，写令尊老大人呢。 我说， 文言， 先别说了 啊。 我跟您说哈，您说这些 啊， 我全都懂。 那你还问什么？ 我不明白的是 啊， 你爸爸刚结婚，怎么会有你这么大儿子呢？ 这人你死心眼儿里，我是农村长大的 啊， 从小就没爹没妈。 他是个孤儿。 八岁那年呢，我们村子那儿闹灾。 是吗？ 我爸爸到我们那村子崩苞米花去，他在这儿崩啊，我在旁边捡着吃。 他饿吗？ 我爸爸看我怪可怜的， 嗯， 问明白我这身世啊，就跟我们生产队长说。 说什么了？ 队长啊，我看这个小孩也是怪可怜的， 还是一山东人。 你看我家里就一个老爹，也没有旁人， 嗯， 我看就把这个小孩交给我吧。 队长同意了吗？ 队长答应了。 啊， 哎，小孩别吃了，行了。跟我走呗，咱回家呗。 嗯，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爹，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就这么着，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明白吗？ 你说你是抱养的，不就完了吗？ 这么说不省事吗？ 对，我听着可费事了。 哎，就是这么回事。 哎， 啊， 那也不对呀。 怎么不对？ 你今年多大了？ 28。 你爸爸呢？ 23。 啊， 比我大23，51了。 哦，51了， 51岁了。 哎，啊，那以前没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吗？ 介绍过，介绍不少呢。就因为有我，就因为我爸把我领回去以后啊，介绍几个姑娘，人家不愿意一进门就当妈。 是啊， 结果介绍几个都没成。 哦， 后来啊，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 对 呀，我爸爸年龄也大了， 就是 又给我爸爸介绍一寡妇，领一小姑娘， 这也行啊。 行什么呀？ 怎么呢？ 正赶上那个时候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嗯， 再加上我有一多病的爷爷， 对， 我们一家三口吃饭都困难。 嗯， 哪还有能力再养活他们娘俩呀？ 就是， 结果寡妇领小姑娘这事儿也没成。 哎。你爸爸不是有手艺吗？ 哦，我爸爸会的可多了。 都会什么？ 我爸爸什么钳工、木工、泥瓦匠、赶车、栽树、会膳房，什么崩苞米花、焊羊腿壶，那手艺会多极了。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那个时候你有天大的本事不让你使啊？ 怎么样？ 那不是什么堵鞋道，就是割尾巴。 哦， 就连我爸爸崩苞米花都给起了个罪名。 什么名呢？ 那叫资本主义大炮。 这怎么叫资本主义大炮呢？ 你崩苞米花不得崩吗？ 对呀， 那一崩不得响吗？ 就是啊， 咚，这就是向无产阶级开了一炮。 哦，这就是一炮。 一放糖精更坏了。 怎么着？ 糖衣炮弹。 嗨，这都挨不上这个。 我们家困难呢。 啊， 炕上躺着一个多病的爷爷。 对， 地下站着我们爷儿俩，瘦得皮包骨啊。 嚯， 大伙儿给我们家做了一首诗。 怎么写的呀？ 说我们是三代同住一间房，年年都吃返销粮，起早贪黑拼命干，年底分红还欠账。 得，这一年算白干了。 我们家困难不困难？ 困难。 还有比我们家更困难的。 谁呢？ 就是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娘俩。嗯，他们家连个整劳力都没有。 你瞧瞧， 那真是坐在炕上能看天，全靠队里补吃穿。论穷全村数第一，三角债款还不完呢。 对了，那些年是有这种情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 啊， 农村政策一放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对，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们农民的生活有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是吗？ 用我爸爸话说，现在那真是 怎么样？ 政策宽了， 哦， 人变样了， 多好， 存了钱了，有了粮了，生活好了，盖新房了，喂了牛了，养了羊了，吃的棒了，身体强了。看现在咱们这个体格 怎么了？ 现在这个体格是身子高大有长杆，两膀炸开有力量， 有劲， 脑袋瓜子像梦兜，两只眼睛像铃铛，胳膊一伸方上拎的，手指头是啵啵楞楞棒槌唱。 哎，我让您先等会儿吧，这是你爸爸， 这是武松。 说你爸爸提武松干嘛呀？ 就说我爸爸这身体好。 说他身体好不就完了吗？ 我们爷儿俩起早贪黑种好责任田，靠劳动致富，我们盖了一座小二楼。 怎么着？你们家还能盖楼？ 这不新鲜。自从承包以后，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盖楼了。 是啊， 这不是吗？近二年我也搞了一个对象。 搞对象了 啊？ 谁呀？ 你忘了？就是原来给我爸爸介绍那寡妇。 哎，啊？ 他姑娘。 这 叫秀梅 啊， 二十多岁，身体好，能干活，我们俩人挺合得来。 是啊， 这不商量着准备要结婚吗？ 那就结婚吧。 啊， 结婚？ 结什么婚呢？ 怎么了？ 一想起结婚，我心里难过。 结婚难过什么呀？ 你说我爸爸把我养这么大的容易吗？ 不容易啊。 啊，我能一结婚把老头一人搁那儿不管吗？ 不能， 咱得有良心呢。 哎， 啊，我后来我一想，干脆我不结婚了。 怎么办？ 让我爸爸结婚。 跟谁呀？ 跟我对象。 哎，啊， 他妈。 这人说话大喘气呀、啊！ 这事儿我得跟我爸爸先商量商量。 先跟老人商量商量。 那天我跟他谈谈。 怎么说的？ 我很严肃。 您给学一学。 我说，爸爸，有个事情要跟你谈一谈。 有什么事就说吧。 事情是这样的。 嗯。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啊？ 不是，您岁数也不小了。 哎。 是吧？也该懂事儿了。 这怎么说话？ 你也该想一想自己的事了， 嗯、 是吧？ 嗯， 也不能老让我替你操心呢。我得为您操点心了。 应该怎么说？ 您看，您为了抚养我呀、嗯，耗费了青春。 对， 当初要没有我，您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嗯， 都因为我，您到现在还光棍一人。爸爸，我看您打光棍，我心里真不忍。爸爸说心里话，这辈子您就不想结婚了吗？ 你爸爸说什么了？ 啥日子，我哪能不想呢？ 他还想 你个咋也是人呢，对吧、 就是啊、 过去别说了，过去因为咱们家里穷没人跟 啊， 现在政策好了，咱也富裕了，可我这个岁数又过去了， 年龄太大了。 说句土话吧， 怎么着， 我们那茬子闺女、 啊、 都罢了缘了。 嗨，什么叫罢缘了？ 就是没有了。 嗯、 啊，我说爸爸，我可不是接您短的、 哦、 我看您跟秀梅他妈倒是挺合适的。 哎，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你看我也不小了，什么事儿我不明白呀、 嗯、 你看没事你就让我上秀梅他们家帮着干活去、 哦、 帮着他们磨炕啊拉柴火，我要不老上他们家去，我能跟秀梅拉个上吗？ 什么叫拉个？ 我能跟秀梅搞对象吗？ 啊，对。 再说了，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 嗯嗯， 你看自从有人提过这事儿以后啊，人秀梅他妈找你焊盆你也不要钱了、 哦、 找你崩爆米花你偷着往里放糖精。 是 呢，那回你给人家崩了一盆，拿回去半个月都没吃， 舍不得吃， 糖精搁多都苦了。 对了，那是没法吃那个。 自从我能干活，我就舍不得让您挑水去、 嗯、 可是那天您非要挑水去，我怎么来没拦住，结果去了半个小时您没回来。 哟， 我不放心呐、 啊， 我到井边一看呐、啊， 怎么样？ 感情秀梅他妈在那儿洗衣服，你旁边给打水呢。 哦、 一看我去了，您抹不开了、 啊， 脸也红了，手也哆嗦了，一着急，咚，把桶掉井里了。 你瞧瞧， 你还说呢？ 说什么？ 我哪是扔着玩的？ 有扔水桶玩的吗？ 爸爸，这不都说明您想着他吗？想跟他多说会话吗？ 对呀、 啊，爸爸，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嗯， 傻小子，你看哪个时候咱也不知道，你跟秀梅你们两人。搞上对象了、 嗯、 后来我一听说你们俩人对上象了，我跟他妈我们就是杀猪没吹。 这怎么讲呢？ 撵退了。 哦，这就撵退了。 你再说了，你跟秀梅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是对象对吧？ 对对， 他妈妈是你丈母娘、 嗯、 对吧？我要是跟他妈妈我们两个人，这个事情他好说不好听啊。 那你说什么了？ 我说爸爸，你不能这么想，说句实心的词儿，咱爷俩这也叫承包啊。 啊， 对吧？ 哎，这怎么叫承包呢？ 你请你，他寡妇妈领一姑娘， 对， 您光棍爹带一儿子 啊， 咱们爷俩同时成亲， 啊、 咱爷俩把他们娘俩包了，这不承包吗？ 嗨，这么个承包啊！ 我说爸爸，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啊。 哎，咱们这里定了倒是行，谁知他妈愿意不愿意呢？ 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我先跟秀梅谈谈。 嗯， 我跟秀梅一说，秀梅挺高兴。 是吗？ 我们俩一块做他妈妈工作。 怎么做的呀？ 那天我上他们家去了。 是吗？ 我跟他妈妈说， 您给歇一歇。 我说大娘，这个有个事儿要跟您说一说。这个我跟秀梅啊，我们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您也知道是吧？ 嗯。 我们准备着要结婚了。 哦。 您看还有什么说道吗？ 老太太说什么了？ 嗨，啥说道啊？亲戚都做成了，你看咋办就咋办呗。 老太太还挺爽快的啊。 行，大娘，这什么？这事儿这么定了。说还有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还有个事儿，跟您得说说，反正。 说吧。 反正这事儿头回办，这事儿。 啊、 嗯。这事儿反正办好办坏你别着急。 你说吧。 这个快说吧，你有啥事就说，你说出来大娘不生气。 嗯， 不生气是不大娘。 嗯， 我跟你说这么回事儿。 说呀。 你看我跟秀梅吧，我们两个人搞对象了， 是 吧？我们都要结婚了。 啊、 我们俩搞对象了，结婚剩您一人怪孤单的。我看那什么你也搞一个呗。 啊，这老太太说什么了？ 老太太听完冲我一乐， 同意了。 远点扇子。 哦，这就骂上了， 抄起笤帚就要打我。 打着了吗？ 没有，秀梅给拦住了。 哦、 妈，你别生气，你坐。妈，你看，其实圣杰这也是为您想啊。 就是啊， 妈，说心里话，我大叔那人怎么样？ 嗯、 啊，哎呀，你大叔那个人呢？要说那倒是个好人，可他这儿子可有点二虎八鸡的。 对，他不会说话。 哎，你别说，他这孩子吧，干活还中 啊，能干活。 就是妈。你看过去他们爷儿俩不也这么干吗？ 对， 可为什么还那么穷啊？ 嗯， 还那还用说吗？过去啥政策，现在政策好了，人家就富裕了呗。 这是政策深得人心。 就是啊，妈妈，你看我大叔好就好在这儿。 嗯， 人家富了没忘了大伙儿。 嗯， 去年咱们这儿闹虫灾，我大叔自个儿拿钱买农药，大伙儿使。 对， 好两种穿换咱们大伙儿种。 嗯， 再说妈，过去还有人提过这事儿。我可不是揭你短的嘛，你可别抹不开啊。 怎么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大叔刚出来蹦爆米花，你听他一喊蹦爆米花，你学摸的拿点什么出去蹦去。那回你刚一听他蹦爆米花，你咱们家实在没有爆米了，你连爆米面都拿出去了。 对了，他那玩意儿能蹦吗？ 你听我大叔刚一喊旱鸭跳湖，你拿个盆就往外跑。 嗯， 可是我大叔说什么也没给你旱。 怎么不旱呢？ 塑料的。 对了，那是没法旱。 这不说明你想着我大叔吗？ 嗯， 妈，现在咱们富裕了，政策好了，妈，你还怕啥呀？ 老太太说什么了？ 你傻丫头，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呀？你反正这么说吧，就有点我心里乐意，我也得装点抹不开嘛。 什么事情啊？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经过我们俩做这工作，两位老人见了几次面以后 同意结婚了。 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为了感谢党的政策， 怎么样？ 本着节约的原则， 嗯， 我们爷俩商量好了，一天结婚， 喜事新办。 嗯，我们不收礼不办席。 嗯嗯， 把结婚准备下来的钱买了一台小型拖拉机。 你们家还买拖拉机 了？我们村子好多人家都买拖拉机了。 啊， 结婚那天很热闹。 是吗？ 在我新盖那个小二楼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怎么写的呀？ 上联是昔日里光棍堂缺衣少粮。 下联呢？ 看今朝政策好，致富成亲。 横篇是 父子双婚。 嘿，太好了， 社员干部都上我们家跟我们贺喜了， 都为你们高兴。 别理完了非让我介绍介绍这个恋爱经过。 那就介绍吧。 我没关系，我介绍完了非让我妈妈再介绍介绍不可。 老太太介绍了吗？ 我妈妈可大方了。 怎么说的？ 当时站起来了。 您给学一学。 喊啥呀？喊啥膈应巴拉？ 你看看 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我告诉你二愣子，你别在那瞎白我。 哎， 你知道我跟你大叔我们那啥感情？ 你们什么感情啊？ 我跟你那什么，我跟你大叔我们感情那是焊上的。 哎，焊上的。 那说句文明词，我们感情那是牢不可漏的。 那叫牢不可破。 那一破还不漏吗？ 对了，没听说过。 我们搞对象可不像那么年轻人 啊， 偷着定腰会上那姑娘窗根底下学蛤蟆叫去。 什么姑娘？ 哪儿黑往哪嘎去。 嗯， 我跟大叔不那样。 你们什么样？ 哪儿银多往哪儿去。 多大方。 哪儿夜能往哪儿去。 太好了， 不是我吹。 嗯， 你大叔搁哪儿我都知道。 怎么呢？ 他一喊我能听见。 喊你呀？ 喊腰跳呼。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施圣杰先生啊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一段双婚配。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啊在东北时期和另一位合作伙伴老一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于世德先生合作表演的一个相声小段，姓名研究。 您姓于？ 对，姓于。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没有什么，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 当然了， 鱼呀、 啊， 这个姓很好听啊。 好听。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什么呀？ 叫做富贵有余。 那是个吉星话。 你看您姓鱼， 嗯， 就意味着吉祥， 嗯， 如意，幸福， 嗯， 好。 对， 看起来， 嗯， 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对，选择， 很会挑。 什么叫会挑啊？ 这姓跟谁要的？ 那是我挑的吗？ 啊， 不是我挑的。 怎么来的？ 是我爸爸挑的。 嗨、 嗯，不对， 你爸爸挑的姓 不是我爷爷， 爷爷挑的。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看， 挤得我胡说八道。 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我那么琢磨着。 那叫琢磨， 是那俩字儿。 琢磨， 嗯， 琢磨是一种猜想， 嗯嗯。 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是的。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嗯，对的。 科学是学问， 嗯。 科学是知识 啊， 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我习惯了。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行了吗、啊？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你想问问吗？ 对， 告诉你， 嗯， 在很久很久以前 啊，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啊，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得了，好好说。 哎， 过去原始社会 啊，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 嗯， 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对， 对不对？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哎呦，对呀、啊、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有电话吗？那时候 没语言 了，不会说话吗？ 嗯，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打招呼很简单，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哎， 比如说吧，你呀、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嗯，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对了，这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胡子长后边啊。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啊、哦！ 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 嗯， 我得喊你啊。 对啊， 我喊你什么呀？ 喊我老于过来。 会说话吗？ 对，不会说话。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那怎么办？ 你很简单嘛。 啊、嗯， 我一看这谁呀、啊？ 嗯， 哦，这叫你呢。 哦，我就叫 哦， 哦，哎，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叫您河边喝水去。 哦，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有溜肉段吗？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哦，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叫我欧来着。 还知道从这儿开始？ 嗯， 不论谁一喊欧， 啊。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 嗯， 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啊？ 老猴问了， 问什么？ 嗯， 这又怎么回事？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我哪儿去了？ 小猴说了， 嗯。这有什么意思？ 说于世德呀， 啊， 树杈上翻跟头的。 我吃饱了撑的。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你呀、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你明白吗？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哦，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对。 从原始社会， 嗯，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嗯，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行行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 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是一个意思 啊。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没你那么简单的。 什么欧了？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 你打听有姓欧的没有？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是啊。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啊，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对，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大家喜欢他。 对， 英培。姜昆 啊，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哎， 好听。圣洁， 施圣洁，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怎么？ 胜过豪杰。 嚯， 好听。 我这不错。 你啊， 于世德。 你这就差点了。 怎么了？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可是 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改吧。 缺德吧。 我没那么改他，我这么凑合着吧。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叫什么呀？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叫什么？丽丽。 好听 啊。佳佳 啊。我那小姑娘 微微。 哎， 平平。 嘿， 玲玲。曼丽。 哎， 丽娜。 哎， 圆圆。多少钱？你这都多少 钱？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好听就说。就是为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是啊，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哦， 就一个字儿。 什么呀？ 是。 是非的是。 姓氏的是。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姓李的李氏。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啊， 欧氏。 你这轰击呢。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怎么 更没名字了？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对， 咱们俩人结婚了。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你眼睛长得秀气。 你就行了吧。你 就举这例子 啊，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又多个姓。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赵王氏。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张王氏。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陶王氏。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魏朱氏。 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郑和氏。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对，齐马氏。 有蹲裆式没有？ 那比那姓猴子嫁给姓孙子强啊。 那个 孙猴式啊。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啊在东北时期的两段相声作品录音。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的舞台风采。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两段施胜杰先生啊后期在央视的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演的相声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施胜杰先生和赵宝乐合作表演的相声《小街轶事》。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对， 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呢，应该研究我国的方言土语。 是， 什么话都得会说。 是老师 啊， 您什么方言说的最好？ 我说的比较好的还是广东话。 哦，您会说广东话？ 有一点研究。 您能当着大伙儿在这儿说两句广东话吗？ 可以，那么说几句广东话问候一下各位。 哎， 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嗯， 注意听。 哎， 广东话，广东话你懂吗？ 我不懂。 那就好办了。 哎，什么叫好办了？你要蒙我呀？ 不是，你要不懂广东话，我说的慢一点。 哎，你说的慢一点 啊， 我根据你这个动作表情，我就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吗？ 那 好，那你注意听啊。 嗯， 问候啊。 哎， 各位来宾，多谢各位光临，来得好啊。 哦，听明白了， 什么意思？ 说以后啊， 嗯， 他就不说相声了， 嗯， 改养狗了。 不对 啊，怎么意思？ 这句话是说各位来宾，多谢各位的光临，大家好。 不，你用广东话说， 各位来宾，多谢各位光临，来得好啊。 我怎么听怎么像改养狗了。 养狗啊。就懂广东话。 哎，您怎么会学会了广东话？ 前不久我一直在广东生活呀。 是啊， 我在那儿搞创作。 在什么地方？ 在沙头角。 沙头角， 沙头角著名的武警边防部队沙头角模范中队。 哦，也叫中英街的地方。 哎，就一条小街。 嗯， 去过吗？ 没有。 我给你介绍一下。 嗯， 这个中英街呀，不足3-4米宽，仅有300米长，界碑立在当间，店铺排列两旁，这边是深圳，对面是香港，虽然只是一条小街，却是两种社会，非同寻常。 嗯， 我们的公安边防战士就在这条小街上巡逻站岗。 那甭问，肯定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故事太多了，非常感动人。 你能不能给大伙说说？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战士一天里的一件事。 好，俗话说，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这个战士姓李， 嗯， 名丹，来自革命老区沂蒙山， 是山东人。 入伍之后呢，就当了饲养员，喂了3年猪， 临退役的前一天，他向中队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报告中队长，我要求到中营去站一班岗。 为什么呀？ 你看，因为我当兵三年了，一天岗也没站过。 哦， 我回去跟乡亲们，我没法交代。 这有什么没法交代的？ 我回去以后，乡亲们问我说：“你在哪里当兵啊？” 在沙头角。 当的什么兵啊？ 边防兵。 那肯定天天见到香港人呀。 是啊。 我说香港人我是没见着，我天天净见大肥猪呀。 饲养员可不就喂猪吗？ 所以我要求在退伍之前到中营街上我站一把岗，我体验一下边防公安战士的幸福和光荣。 哎，这个要求很朴素。 中队领导经过研究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嘿， 小李特别高兴。 嗯， 解下了喂猪的围裙，换上一套崭新的警服，来到少尉，站了他当兵生涯的第一班岗， 也是最后一班岗。 小李心里高兴，身边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对面是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头上的蓝天白云，耳旁小鸟在歌唱，此情此景是小李心潮起伏，产生无限的感想。 什么感想？ 哎娘个，这个地方比猪圈里强多了。 哎，有大比的吗？ 小李正高兴呢，有情况了。 什么情况？ 打香港那边过了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个旅行袋，见到小李以后呢，笑容可掬，小兄弟，好辛苦啊，我是那边一个小商人呢，请多关照， 要过境。 说着把证件递过来了，小李接过的证件打开一瞧，你这个证件倒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可以过去了。 可你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拿着手提包。 我这个包里就是装的那个写记用的那个圆珠笔。 哦，圆珠笔 啊，就是那个圆珠笔。你打开让我看看。 检查检查。 这个圆珠笔没有什么好看的。 检查一下。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你看你摸出什么？你看，我看看你这个圆珠笔。也就是一般的圆珠笔， 没什么， 也没什么新鲜的。哎，这怎么有个小窟窿？ 小窟窿。 他往里一看。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这里边怎么有个女人啊？ 女人？ 再一转，也有一个女人 啊。 又一转，嘿，还一个女人 啊。 你还别说，这三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都不穿衣服， 裸体呀、啊。 我说你这哪是往回倒腾圆珠笔啊？ 这是？ 你这是往回搬女澡堂子了。来人一看露馅了，赶紧掏出一沓港币就往小李兜里塞。小李气得脸都红了。你敢说吗？干什么？你这是？你说来这套，说来这套干什么？你别说，你这几个钱儿，上次一班长在这里站岗，过来一个走私的家伙，老往他兜里塞了两根金条，都没让他过去。 嘿， 你说你这几个钱跟他两根金条一比，那不就等于拿着掏耳勺跟我那个主食瓢比个头？那不差的太多了吗？ 嘿，还有俏皮话。 哎，你看这招不灵啊，赶紧套近乎。哎呀，小兄弟啊，小兄弟，你看我听这个口音，好像咱们还是老乡啊。 老乡？ 还是老乡，见老乡两眼乐意汪汪啊。 怎么会是老乡呢？ 你放我一马好了，你扯错药了。你是广东的，我是山东的，咱们俩怎么会是老乡啊？ 对呀。 你看都是啊，你看这个广东啊，山东啊。都在东边吗？ 在东边就算了。 你咋话都，你可真能说。你别说咱不是老乡，就算是老乡那也不行。 对， 上次二班长在这里站岗，他的丈母娘来了，没有护照，想到沙头角里镇镇，我就愣没让他过去。 你看见了吗？ 人二班长说了，你不行，你没有证件谁也不行。丈母娘火了，丈母娘说，好小子，好小子，今天你不让我进这个大门，赶明回家我就不让你进俺家那个小门。 哦， 俺们王爷进来说，算了吧，我保卫这位大门，就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人能够平平安安回到自己家里那个小门。 对， 我不能光想着进自己家那个小门，不认真守卫这个大门。我要守卫不好这个大门，我也没脸进自己家那个小门。甭管是从哪个门里出来的人，只要没有证件想进我这个大门的，等于墙上挂帘子。 这话是 没门啊。 他这说绕口令呢。 小兄弟好麻烦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 什么意思？ 只要你放我过去， 这个 不穿衣服的东西你可以拿走一半，拿一半给你，你可以卖很抢手，可以赚大价钱呢。 小李怎么说的？ 你拉倒吧，不就是光着身子的，不是跟你吹，我见得多了。我这三年没干别的，天天跟光身子的打交道了，我只要一吆喝，他们摇头晃脑的全过来了。 这还是猪， 你这还是假的。上次打你们那里边过来个这， 还有真的， 还过来个三班长在这站岗赶上过来一个这。嗯，哎呀，那个大闺女，人家怎么长的啊？一个眼珠是绿的，一个眼珠是蓝的， 波斯猫、啊。 哎呀，这个波斯猫见着我们三班长，又是挤眉又是弄眼，说大哥，这你让我过去，你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说着说着开始脱衣服，哟，本来穿的就不多，他这一脱衣服麻烦了， 怎么了？ 三班长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波斯猫亲自送过去了， 送过边境了， 送派出所去了。 吓我一跳！ 你那个意思也打算让我把你送派出所去吗？ 就是， 哎呀，小兄弟啊，你怎么这么把？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我的家就住在那个沙头角这里啊，沙头角这里。前不久我过去那边去打工，我累死累活，我没有赚到钱。后来老板跟我讲说，只要把这个东西我替他带过来，他就可以给我一大笔赏钱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扣下，我回到家里，我怎么养活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妓女啊？啊？怎么着？你家里还有俩妓女呢？ 是啊， 你别说俩，有一个也得把你抓起来。 对， 哎呀，不是啊，小兄弟，不是你讲的那个妓女啊，就是我呀，我有，就是我呀，有一个儿子呀，一个女儿呀，就是两个妓女啊。 嗨，那叫两个子女。 啊，是啊，两个妓女啊。 我听着这费劲呢、啊。 别说你这个广东话说起来怎么那么费劲，不信我讲个广东话，费信你这个人听不懂我讲这个国语吗？ 这是国语吗？ 啊，听你讲的这个还是挺困难的，是吧？送不着吧？嗯，怪可怜的，你先过去，这个东西可不能拿走啊。送不着，以后有什么困难了，找我们中队，肯定能够帮助你。 中队还管这事儿？ 你看你这个话说的，我们中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是铁面无私。 对， 要遇到像你这样有困难的人，我们是鼎力相助。嘿，说了半天，咱俩是认识晚了。 要认识早呢， 我就交给你养猪了。 还没忘养猪呢。 这番话把来人说的是脸红心热呀，小兄弟，你的这一番话使我好好感动啊！有你这样的人保卫祖国的大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呀。 是， 送走了来人之后，小李也站完了这最后的一班岗。嗯，当天晚上中队为小李子举行了一个欢送酒会。嘿，这个敬他一杯，那个敬他一碗。小李一高兴有点喝多了，大伙让他说几句。小李一想，我说什么，这都在酒里了。嗯，干脆我站三年了。在这里为了三年猪，今天站了一次岗，我真是我是感慨万千。 那怎么办呢？ 我坐不着，我给大伙唱首歌吧。 这小李还会唱歌啊？ 我唱一首我家乡的那个民歌， 山东小调、哎、 就是我那个沂蒙山小调。 哎，好啊， 是那个小调，那个曲子是我自己的心里话，我先编的词。嗯，我唱的不好，请大家多原谅，给点掌声，你看好不好？ 好。这小李怎么唱的？ 当兵整三年呐、啊，明天就要复员呐、啊，告别了沙土脚，要重返了沂蒙山，千言万语我涌上心间那么哎呦，忘不了中队长啊，感谢教导员呐、啊，我站了一班岗耶。感觉就不一般，回想以后我还当个饲养员那么嗯哎呦，回想以后我还当个饲养员那么嗯哎呦。 好， 谢谢。 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赵宝乐先生合作表演的这段小街轶事，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啊和孙晨合说的相声《老邻居》。 我呀在国外生活五年了，刚下飞机，真是看什么都新鲜。 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 找我 啊？我给您道喜啊。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什么事儿就给我道喜来了？ 你们家今天不是有一件大喜的事儿吗？ 我们家有大喜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这不刚下飞机吗？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你来接我的？我是谁呀、啊？ 你不是那谁吗？ 我是谁呀、啊？ 谁？你是 谁？ 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什么叫我想不起来我是谁 了？突然的，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你是你不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吗？你 有叫老谁那小谁的吗？ 想起来了，你不是那小孙子吗？ 是。 有叫小孙子的。 你姓什么？ 我姓孙呐。 就是老孙家那小子吗？小孙嘛。 他这么给解释的。 你不认识我了？ 您是？ 哎呦，也难怪，分手年头太多了。咱们俩一块长起来的 啊。 咱们在一个大杂院里边住着，我们家在里边，你们家在那胡同口那儿挨着一条臭水沟。你爸爸在仓库工作 啊， 在那儿当头，邻居不都跟你爸爸叫裤头？ 裤头？跟您说，我爸爸当年工作可红着呢。 对，红裤头啊。 红。 没错，没错。你爸爸那人可厚道， 是 特别老实。 别人到这院里一喊他， 一喊红裤头，红裤头，你爸爸就出来，谁叫我呀？这。 你瞧我爸爸这名字， 哎，人老实 是吧？ 我邻居们爱开玩笑 啊。 你爸爸根本不往心里去。 我爸爸厚道。 哎，我记得在老邻居里边，你们家是后搬来的。 哎，刚搬来的时候我才五岁。 对，你才那么高。 对对对， 那时候你还是小姑娘。 我 这一转眼都长胡子了。这真是女大十八变，你看 什么眼神啊？这是 都有胡子了。 我是男的，你看准了。 对，你现在是男的，你是变过来了，变过来了。 什么变过来了？ 你小时候你是女的，你怎么忘了小时候你擦俩红脸蛋，梳了俩小辫，里边连衣裙，外边花小褂。 好，您这一说，我 想起来了吗？ 我爸爸小时候把我当姑娘养。 没错吧？ 对对对， 那时候你小 啊，对，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男的是女的。 小时候， 对， 我就腼腆， 是吧？你不跟小小子玩， 对对， 整天晚上小姑娘堆里干， 是是是， 人小姑娘跳皮筋儿，你跟着跳， 哎， 这小姑娘踢格，你跟着踢， 哎， 小姑娘翻绳，你也跟着翻， 对， 小姑娘上厕所，你也跟着上。 我 有一回上女厕所，让我们院老抠太太给轰出去，出去，呸呸，不要脸，臭小子！ 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有这么回事吗？ 小时候我最烦这老抠太太。 为什么呀？ 太抠门了。 怎么了？ 过年给他拜年去啊，连块糖都舍不得给。 哎呦，那你不能怨他。 怎么着？ 你想那个年代，你才那么高 啊？ 那时候过年才凭票买几块糖，他要不够给自己孩子吃呢，他舍得给你吗？ 不，你给块糖当然行啊，他就是抠门。 不，不能那么理解，那叫会过。 哎呀， 你那时候一个八级工啊，一个月才挣五六十块钱。 那倒是。 再说老抠太太一个女人领几个孩子过也不容易 啊， 特别会。我记得啊。我记得有一回老抠太太丢了一分钱，急得直哭。 丢一分钱 啊，那时候一分钱能买半盒火柴啊。哎呦，老抠太太哭的邻居们都听见了。我的钱哪、啊、 丢一分钱不至于哭成这样。 哎呦，你不知道这钱掉的不是地方。 他掉哪儿了？ 掉他老儿子嗓子眼里。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过年吗？ 啊， 过年包饺子，老抠太太为了图吉利呢，在那饺子馅里放了一枚硬币。 那时候有奖，谁吃到这钱呢谁有福气。 没错、 啊、 老抠太太呀心疼他那小儿子， 嗯， 他偷着告诉他，宝贝儿宝贝儿，吃那个吃那个吃那个，你想过年才吃回饺子。 对呀， 孩子早就馋得受不了了，这饺子刚捞出来没嚼，踢了秃噜就咽下去了，皮儿和馅儿是咽下去了、 啊、 这一分钱就卡到嗓子眼上了。 哎呦， 当时把这孩子噎得就快没气儿了。 那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那个年代家里哪有电话， 叫出租车。 那时候要打出租得提前两天预约， 这怎么办呢？ 在这关键时刻就看出咱们老邻居来 啊， 大伙儿一块儿往医院跑啊，老王头追老宽头，老宽头追老宁头，老宁头追你爸爸。 追我爸爸干什么呢？ 你爸爸抱着孩子呢。 哦， 你爸往前跑，你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王头，老王头跑不动了，把这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宽头，老宽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老宁头，老宁头跑不动了，把孩子交给你爸爸，你爸跑不动了，交给老抠太太，老抠太太跑不动了，抱着你爸爸。 老抠太太抱着我爸爸 啊，他抱着你爸爸，那意思他歇会儿。 不是，他们把这孩子怎么干什么老给我爸爸？ 你爸爸就为在老抠太太面前显示显示自个儿体格好。 哎，不是显示，那是我爸爸体格就是好。 嗯，老哥几个就展开了接力赛 啊， 拿这孩子就当了接力棒， 是吧？ 跑到医院，大夫紧急抢救， 嗯， 孩子有气儿了。老哥几个累得可就快没气儿了。 你 别说，就说你爸爸不错，往大椅子上一坐， 一点事儿没有， 晕过去了。 这是累的， 特别累， 是不是？ 是 那时候大杂院里这邻居之间呢，哎呦，这感情真是没得说。 没错，我记得有个特点 啊，什么特点？ 一进咱们那大杂院 啊， 一看各家家那个帐子， 嗯， 就知道这家户主是干什么的。 哎，那时候都加了什么帐子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咱们院里有废纸箱子， 对， 破板帐子。水泥筷子、羊铁片子， 没错， 哎，形形色色， 对， 对，反正甭管什么仗的吧，啊，挡不住你， 挡不住我。 无论谁家做什么好吃的，只要一掀锅盖，准能看见你。 我在锅里， 不，你在旁边站着呢。 我 那俩眼睛瞪的，跟灯泡似的，那哈喇子到脚面了，脸通红啊，还舔着脸说的：“给我吃一口呗。哎” 我至于馋成这样？ 我说，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没错，老邻居吧，谁家做好吃的都给我留一碗。 后来你出国了， 对 对， 咱们城里危房改造， 没错。 老邻居们要分手四年 啊， 大伙儿一说，咱们照张相，照一张全家福， 你瞧瞧， 约好了，都好好活着。 你看， 四年之后回迁的时候再见。一转眼四年可就过去了， 真快。 再看这几个老头 怎么样？ 身体一个比一个棒， 是吗？ 嗯。老抠太太这回有活干， 干什么呢？ 特别活泼 啊！ 一到晚上，组织邻居们开歌舞晚会 啊， 老头们唱什么，老太太跳什么， 是吗？ 对， 那老头要唱民歌， 老太太跳秧歌， 老头唱流行歌， 老太太现代舞， 老头唱山歌， 老太太们跳山歌， 跳山歌， 对， 老头们唱大河， 老太太跳大河，跳大河干什么？老头们唱什么，老太太跳什么。 哦，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啊， 什么？ 是老抠太太组织几个老头啊，开了一次辩论会。 辩论会？ 哎，就跟电视里那个大学生辩论学的。 哦， 啊，正方呢是老宽头，反方呢是老拧头，正方啊是老邻居好 啊， 啊，这个反方呢是新邻居好，特别有意思。 他们辩论的热闹吗？ 热，都快打起来了， 快打起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学学， 给你学学， 学学。 首先是正方的老宽头发言， 啊啊， 往起站。 嗯， 对方辩友老宁头，你几位听着，我方的观点是老邻居好，老邻居好来呀嘛，好那么就是好。 他挺有特点。 对方辩友老宽头，你也给我听着。我反观点是新邻居好，新地好来就是好呀嘛，就是好。 好，针锋相对。 老牛头，你别跟我胡说、 啊、 你说新好在哪里啊？就好在你住了高楼了，你把大铁门一关，你就好像蹲在笼子里的一只老鸟啊，你都不认人了，你都没有人情了，你说好呀嘛，好在哪里呢？ 这还有论据。 对方辩友老宽头，你给我听着，你说老的好，老的好，怎么，我不是接你短啊，当初咱们住那大杂院，你们家九口人就住八平方，到晚上睡觉一律是男左女右分开睡，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结婚五年颗粒无收，你说好又好在哪里呢？ 他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 这句话把老宽头说脸腾一下就红了。 是吗？ 我跟你说，对方辩友老宁猴。 老宁猴？ 哎，说话礼貌些，对方辩友老宽猴。 不是，这老头怎么改老猴了？ 舌头打不过弯来了。 我以为老头要打起来。 打起来 啊， 关系好着呢，开完辩论会老哥俩找地方喝酒去了。 是吗、 嗯、 这老邻居没得说呀。 没错。 哎，我爸爸呢？ 你爸爸 啊？ 你爸爸体格太好了。 是吗？ 别看八十多岁，新潮。 是吗？ 上面 T 恤衫， 嗯， 下面牛仔裤， 哎呦， 旅游鞋，现在看书都不看唐诗，不看三国， 那都看什么呢？ 樱桃小丸子， 我 加菲猫，最喜欢看的一本书 什么？ 流氓兔。 流我爸爸返老还童了， 上下楼不坐电梯、嗯、 干什么呢？ 锻炼身体。 是吗？ 一边爬楼嘴里还不闲着， 哎呦， 哼哼流行歌曲。 怎么哼哼的？ 那天我在老爷子后边跟着下楼 啊， 我一听他唱那歌把我给乐的。 他怎么唱的？ 我给你学学啊，下楼啊，一边下楼一边唱、我心飞翔来哦来哦来，妹妹心中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来哦来哦来，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 我爸爸还什么都会。 你想啊，住的那么宽敞漂亮的房子，老爷子能不高兴吗？ 心里高兴。 你记得咱们门口那个垃圾堆 啊？ 现在是一片草坪。 哦， 你们家后边那臭水沟 怎么着？ 音乐喷泉 都变了。 老哥几个商量好了，说咱晚上啊到过去河边常坐的地方，咱们听听音乐，看看喷泉， 应该好好享受享受了。 享受什么呀？ 怎么了？ 音乐刚一响，老哥四个全跑了。 跑了？ 他坐的不是地方。 他坐哪儿了？ 坐那喷泉全掩上了。 你瞧他坐这地儿，